只有青梅竹马。记得那天酒宴之上，姑牛面露不快之色，皇下有旨旨，虐罪未平，好气也。不知道他是冰清玉洁，明媚女，谁知他是伤风败俗下贱人。李尚书啊，李尚书，你官为尚书少家教，我望闻清白与名声，越令神宗之不断，这几次他容真能神，与他去争吵，这秋日孙杨锁门庭，倒不是我堂上禀告 夫人啊，李亲家是四合的我家，是今晚保举我上京为官。夫人，我去京以后，你与玉玲要好好款待媳妇哦。 哎呀，老爷，媳妇都娘有才有貌，若他不欢喜，还来不及。老爷，侬只管放心好哉。菩萨进去禀告，玉空上了爹娘心，

离家只有侬一个人，莫有外面不回去，还得拿娘要发封信的，还不如做侬做官回去好的，娘家屋里想等一个半年回来啊，辰光不早，快点动身。 婆婆 啊， 这是封信，信一封回禀母亲。 哎呀，好媳妇，俺不住住了，只会封死我的丞相，叫王府北桥去。 十分钟为自己，莫要为门事事。对了，这前人进的回族娘家，分明是与顾文友有意在心。这 启禀老夫人，叫府北地请少夫人上轿。 这下岂不是得其受人，倒便宜了这个天人。 娘身边多住几日，由为娘照顾，好好养些身体。哦，丞相，你到前厅吩咐开席去吧。 是，夫人。 李夫人，故意差人前来求见小姐。 公子命小人送来书信一封。请少夫人亲自出用。 儿啦，向你刚到娘家，眼前怎么就有书信来了？ 母亲，用女儿 插足。 Thank you.

用一样盼 待我儿满月归，谁知你养月之恩忘关心，我留你一下都留不住啊，叫娘痛心不痛心，娘啊你今日把回家去，我守在了半天，你万事要委屈我，丞相，当家， 表弟，我们不要委屈他， 当家。也怕你要委屈三命的委屈，偏是为娘当初不生 母亲， 当初不养你，你就委屈吧。 听众朋友，刚才您听到的是金彩凤、陈少春等演唱的粤剧《碧玉簪》的上半部分，剩余的部分请您在以后的节目当中继续欣赏。你好，听众朋友，在今天的节目当中的，请您收听一组粤剧选段，先请听范瑞娟演唱的《梁祝·山伯林中》。 春芳演唱的《三笑点秋香》。 金红太师爷恩遇，殿下佳女，请各位姐妹登堂。们谈笑真羡鱼，却不见秋香美如绝。世人一到江海边，倩影渺茫，我心思乱，心思乱啊！哎呀，这便是我自豪。秋香，我即刻上前将他点啊，不，紧急回路写情况。 要从容银子买的爹，最后一步要找得娘。三分终日相对母女，岂不要闺房寂寞问杀人啊。是我这一了我想弟弟，我想好容颜，女性多情又多疑，终日耳旁多叮咛，我心外难以安枕眠。是我这一了冬夏之间，去世病伤，人与人与多饥渴，夫差无罪无希望，无希望。晚清月亮，不能秋香啊，秋香姐姐呀，要是玉女下来了，碰到西街神街家，我这娃巧戏有情那人，月老助我说冤账，下一今日做病人啊，我寄予秋香姐姐配鸳鸯。 最后请听吴素英演唱的《三看玉妹》。

Thank you.